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八章，斯内普如愿以偿，第27集。 斯内普一时间没有说话，哈利觉得自己身体里释放出非常强烈的仇恨，他简直不敢相信斯内普竟然感觉不到这些仇恨在烧灼着他。从他们第一次见面起，哈利就讨厌斯内普，而斯内普对待小天狼星的态度又使哈利永远也不可能原谅他。不管邓布利多怎么说，哈利在暑假里反复思忖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斯内普不怀好意地讥讽小天狼星，说凤凰社的其他成员都在跟伏地魔战斗，而他却躲在安全的地方。后来正是斯内普的这番话促使小天狼星在那天夜里冲进魔法部，丢掉了性命。哈利抱着这种想法不放，这样就可以把责任怪罪到斯内普身上，使自己感到解恨。而且他知道，如果有谁对小天狼星的死无动于衷，那就是此刻在黑暗中走在他身边的这个男人。 因为迟到，格兰芬多扣掉50分。 斯内普说。 哎呦，让我想想。因为你穿着麻瓜衣服，再扣掉20分。我想还没有哪个学院在学习刚刚开始，布丁还没有端上来，就被扣了分数呢。你大概是创纪录了，波特。 哈利内心的愤怒和仇恨简直达到了白热化，他宁愿全身僵硬地返回伦敦，也不愿告诉斯内普他迟到的原因。 我猜你是想来一个登场亮相吧？ 斯内普继续说道。 你弄不到会飞的汽车，就以为在宴会进行到一半时冲进礼堂，也会产生戏剧性的效果。 哈利仍然保持沉默，尽管他觉得肺都要气炸了。他知道斯内普来接他就是为了这个，可以有几分钟时间激怒和折磨哈利，而不会被任何人听见。他们终于来到了城堡的台阶上，当那两扇橡木大门打开，露出里面铺着石板的宽大门厅时，一阵阵欢声笑语和杯盘碰撞的声音通过礼堂敞开的门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哈利心想，不知道他能不能偷偷披上隐形衣，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到格兰芬多的长桌旁坐下。很不方便的是，格兰芬多的桌子在礼堂的最里头。然而斯内普似乎猜到了哈利的心思，他说， 不许穿隐形衣，你就这样走进去，让大家都看看你。我相信这正是你想要的效果。 哈利原地转了个身，大步穿过敞开的大门，只要能离开斯内普就行。礼堂里有四张学院餐桌，顶头还有一张教工餐桌，空中像往常一样装饰着许多漂浮的蜡烛，照得下面的盘子闪闪发亮。然而所有这些在哈利眼里只是亮晃晃的模糊一片。他走得飞快，当人们开始盯着他看时，他正在穿过赫奇帕奇餐桌，而当人们站起来打量他时，他已经看见了卢恩和赫敏。他快步从一条条长凳旁奔过，挤到他们俩中间坐了下来。 你去哪儿了？天哪，你的脸怎么了？ 卢恩说。他和近旁的每个人都睁大了眼睛瞪着哈利。 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哈利说着，抓起一把汤勺，眯起眼睛打量映在上面的那张变形的脸。 你满脸都是血。 赫敏说。 来。 他举起魔杖念道， 旋风扫镜。 那些干硬的血痂就被吸走了。 谢谢。 哈利摸着干干净净的脸说。 我的鼻子看上去怎么样？ 很正常。 赫敏担忧地说。 你的鼻子会有什么问题？哈利，出什么事了？真把我们吓坏了。 待会儿再告诉你们。 哈利简短地说了一句，他警觉地发现金妮、纳威、迪安和西莫都在听着，就连格兰芬多的鬼魂，差点眉头的尼克也顺着长凳飘过来想偷听。 可是， 赫敏说， 先不说了吧，赫敏。 哈利用一种神秘的、意味深长的口吻说， 他真希望他们都以为他去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最好是面对两个食死徒和一个摄魂怪。当然了，马尔福肯定会逢人便讲这个故事，但可能不会传到太多的格兰芬多同学的耳朵里。他隔着罗恩去拿两根鸡腿和一把炸薯条，可是没等拿到手，他们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甜点心。 你错过了分院仪式， 赫敏说。罗恩伸手去够一大块巧克力蛋糕。 帽子说了什么有趣的话没有？ 哈利一边问一边拿过一块蜂蜜馅饼。 跟以前大同小异，建议我们团结起来共同面对我们的敌人，你知道的。 邓布利多提到伏地魔了吗？ 还没有，不过他总是在宴会结束后才正式讲话，对吧？快了。 斯内普说海格也没准时参加宴会。 你看见斯内普了？怎么会呢？ 罗恩狼吞虎咽地吃着蛋糕问道。 正好碰到他了， 哈利含糊其辞地说。 海格只迟到了几分钟， 赫敏说。 看，哈利，他正冲你招手呢。 哈利朝教工餐桌望去，海格果然在冲他招手，他便也朝海格笑了笑。海格和威严的麦格教授总是显得很不协调。麦格教授是格兰芬多的院长，他们坐在一起时，他的头顶只骑到海格的臂肘和肩膀之间。此刻他看见海格这样热情洋溢地打招呼，露出了不赞同的神情。哈利惊讶地看到，坐在海格另一边的竟然是占卜课老师特里劳尼教授。他平常很少离开他塔楼上的房间，哈利以前从没在开学宴会上看见过他。他的模样还像以前一样古怪，身上带着闪闪发亮的珠子，裹着长长的披肩，一双眼睛被眼镜片放大了许多倍。哈利以前一直把他看成骗子，没想到在上学期快要结束时，竟得知是他说出了那个预言，导致伏地魔杀死了哈利的父母，并对哈利本人下了毒手。知道这件事后，哈利更不愿意跟他待在一起了。幸好他这学年不再选修占卜课，他那双大得吓人的灯泡般的眼睛朝他这边望了过来。哈利赶紧把目光转向斯莱特林的桌子，德拉克马尔福正在表演他怎么砸烂了一个鼻子，博得了一阵刺耳的笑声和掌声。哈利垂下眼睛望着那块蜂蜜蛋糕，心里又是怒火燃烧，他真恨不得跟马尔福面对面地干上一仗。 那么斯拉格霍恩教授想要什么？ 赫敏问。 想要知道部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哈利说。 不光他，这里的每个人都想知道， 赫敏轻蔑地说。 火车上总有人审问我们，是吧罗恩？ 没错， 罗恩说。 大家都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就是救世之星，就连幽灵们对这个话题也有很多议论。 差点眉头的尼克插进来说道，他那颗紧连着一点皮的脑袋朝哈利偏了过来，在轮状咒领上危险地摇晃着。 我差不多被看成是波特权威，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关系很好，不过我向幽灵们保证，我不会缠着波特打听情况的。哈利波特知道可以绝对信任我，他对我推心置腹，我告诉他们说，我宁死也不会背叛他的信任。 那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你已经死了， 罗恩尖锐地指出。 又来了，你总是像钝斧头一样迟钝而伤人。 差点眉头的尼克用受冒犯的语气说完，便升到空中，朝格兰芬多餐桌的那头飘去。就在这时，邓布利多在教工餐桌后面站了起来，回荡在礼堂里的说笑声几乎立刻就平静下来。 祝大家晚上好， 他慈祥地微笑着说，一边张开双臂似乎要拥抱整个礼堂。 他的手怎么了？ 赫敏惊愕地问。注意到这点的不只是他一个人，邓布利多的右手仍然像那晚他到德斯里家接走哈利时一样焦黑干枯，毫无生机。礼堂里一片窃窃私语，邓布利多知道大家在议论什么，他只是笑了笑，抖抖紫色和金色相间的衣袖，遮住了那只受伤的手。 不用担心。 他轻描淡写地说。 好了，新同学们，欢迎入学。老同学们，欢迎回校。等待你们的是新一学年的魔法教育。 我暑假里看见他时，他的手就是这样。 哈利小声对赫敏说。 我本来以为他早就治好了，或者庞弗雷女士给他治好了。 那只手看上去像是死了。 赫敏脸上带着难受的表情说。 有些伤永远治不好，古老的咒语还有一些魔药是没有解药的。 管理员费尔奇让我告诉大家，今年绝对禁止学生携带从维斯莱魔法把戏方购买的任何笑话商品。想要参加学院魁地奇球队的同学，像往常一样把名字报给院长。我们还在物色新的魁地奇比赛解说员，有意者也到院长那儿报名。今年我们很高兴地迎来了一位新教师，斯拉格霍恩教授。 斯拉格霍恩站了起来，那颗光秃秃的脑袋在烛光下闪闪发亮，穿着马甲的大肚子在桌上投下一大片阴影。 他是我以前的一位同事，同意重操旧职，担任魔药课教师。 魔药课 这个词在整个礼堂里回荡，大家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魔药课， 罗恩和赫敏异口同声地说，同时都偏过脑袋瞪着哈利。 可是你原来说…… 与此同时，斯内普教授， 邓布利多提高声音盖过了人们的议论， 将担任黑魔法防御术课的教师。 不， 哈利的声音太响了，许多脑袋都朝他这边转了过来，但他不管，只是愤怒地瞪着教工餐桌，怎么到头来还是把黑魔法防御术的教职给了斯内普呢？这么多年来，大家不是都知道，邓布利多不相信他能胜任这份工作吗？